大厅隔着手表的时间，用一生等着，是为了延长这段送别的时刻。我以为将来， 因为 气候无常，才大爆思念，却没地方放。再前往下个城市的路上，只好用票根的日期记录忧伤。 右手贴住了胸口，让心跳不再颤抖，奈何屏住了呼吸，却挡不住泪流。我没有搭乘磁浮的列车，铺一张行李在大厅隔着，手表的时间用衣袖挡着，是为了延长这段送别的时刻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星座这个东西呢，不管你相不相信都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，因为呢它很能够拉近两个人的关系，在两个人没有话题的时候呢也可以避免尴尬。听听看星座。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，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， 女人的心千变。才是二中不同，爱情不会让男人那么的头痛，那么心痛自强记得开口，问你问星座才能进攻，可惜感情远比星星复杂，身在其中换作谁都无法自拔，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，爱情正在星座神话。 信不信星辰这里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， 都可以多点星星。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， 谁同意星座话题， 来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。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。 Ba-da-ba-dum-ba-dum-na-dance。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， 太多人曾为爱伤心，不期望爱，只是需要幸运。宁可相信一切都是命。努力研究星座，找寻线索，该怎么说，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掌握。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，下次爱情能一路顺风。 信不信星辰这里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。 都可以多点信心，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。 谁中意星座话题， 快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。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， 就好像你琢磨不定。嘿 OK， 大家会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，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。但是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， 大家一起来唱 Come on。 山有水瓶双鱼牧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。山有水瓶双鱼牧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。 对于星座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不用了解的太透彻，但是起码呢也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星座的。这是来自王力宏的作品，就叫做《星座》。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到王菲。不知道林夕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到底是怀抱着怎样的很绝望和无奈的心情？因为这首歌呢，听起来有一种很敏感、很绝望的感觉，而再加上王菲非常随意的嘶吼的演绎方式，让我觉得呢，它非常非常的适合用来发泄。这首歌来自王菲，叫做《开道图名》。

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继续陪伴当中，我是苏宝。托拉库的音乐呢，很简单很自然，也不造作，而且呢很有自己的味道，搭配着主唱高亢的声音呢，带一点戏谑的歌词和分明在皱眉却非常有喜感的表情，让我们一听到他的音乐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。 我爱夏天， 来自托拉库叫做我爱夏天啊，同样是很欢快的节奏，这是来自陶晶莹很俏皮的一首歌，叫做姐姐妹妹站起来。 那就等着沦陷吧，

风云变色，群雄争霸，交锋谁名扬？兵临城下，蓦然回首。谁在盼归乡？三国乱乱是悲出浩瀚，好刀斩谁的武装江山？战不断，手提血泪无憾。今后我不负东少爷， 卸下四枪和枪将吹，盼君归，春泪一寸泪。化作苍天， 三国乱乱是悲出浩瀚。 或许是看不见，只能够靠感觉。他不会是个好男人，也不会是个好情人。你对我说，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好的男人有那么多，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。我不会再让你寂寞，也不会让你更难过。你听我说，要好学着去生活，就算未来有多少错，至少还有我的问候，我的温柔陪你度过。只能够靠

继续曾经一起取暖的外衣，又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依然在一起，在黑的夜晚我也无需躲避，一段永远封存的记忆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，我是苏宝。跟其他的明星比较起来呢，戴佩妮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生物，总是不断的在出现消失，在看起来呢好像就要大红大紫的时候呢，她又默默的离开了，然后呢又带着新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你应该收录在她 So Penny 好 Penny 专辑当中，这一首好感觉可以来仔细的听一看，来感受一下当中很美妙的歌词。试着接近一点，又怕它发 听到作品来自戴佩妮，叫做《好感觉》。最后来分享到陶喆《今天没回家》，很浪漫的一首作品。我是苏宝，稍后见。 吃什么药？只问着迷上的男女女，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，离开又可惜。 时间，你沙哑的声音。